仪式。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有这么一条新闻，为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日前十三陵特区启动了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剥离旅游经营的职能，组建世界遗产管理中心和文物安全管理中心，退出旅游商店和经营场所，集中力量提升文化遗产的安全保护水平。十三陵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区呢？它的建造、发掘和文物保护方面有哪些故事？未来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明十三陵的前世今生。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对于来北京旅游的外地朋友来说，天安门、长城、故宫、十三陵这几个地方都是大家必到的景点。不过在明十三陵景区的周边，近年来却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非法一日游、黑车黑店等等。1981年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成立的时候，是承担了文物保护、风景名胜区管理和旅游经营这三个方面的职责。长期以来，正是在公益和经营这两个属性相互重叠挤压的情况下，让十三陵在文物防盗、防破坏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情况最近发生了变化。今年7月，十三陵特区组建成立了世界遗产管理中心和文物安全管理中心。未来十三陵景区在完全回归文保之后，将逐渐剥离它的旅游经营职能。明十三陵是咱们国家乃至全世界现存的规模最大、地厚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2003年，明十三陵更是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明十三陵位于昌平区的天寿山路，总面积大约是120平方公里。从明朝永乐七年开始建造长陵，到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葬入私陵，这230多年里，先后修建了13座皇帝陵墓、7座妃子墓、1座太监墓，一共埋葬了13位皇帝、23位皇后、2位太子、30多位嫔妃，还有2个太监。不过明朝一共有16个皇帝，十三陵为什么只有13位皇帝的陵寝呢？我们都知道，明朝是在第三位皇帝朱棣在位时才迁都北京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于南京，死后也就葬在了南京的明孝陵。第二位皇帝朱允文，也就是建文帝，在他叔叔朱棣的靖难之役中下落不明，成了明朝历史上的一个悬案，自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陵墓，陵墓在哪。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朱祁钰，也就是明代宗，在他哥哥明英宗复位之后被废为亲王，他去世后就按照亲王的礼仪葬在了西山的景泰陵中。朱祁钰也是明朝迁都北京之后唯一一个没有被葬在十三陵的皇帝。这么一算，明朝16个皇帝有2位葬在别处，一位下落不明，其余13位都葬在了昌平的天寿山，所以称为明十三陵。十三陵除了皇帝，还埋了不少的后妃。说起来，第一位入葬十三陵的人就不是皇帝，而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皇后徐氏。徐皇后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长女。永乐五年，徐皇后病重去世，朱棣悲痛万分，从此也没有再立皇后。 徐皇后的棺椁一开始是被放置在南京的皇宫里，一直没有下葬，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下玄宫落成，这才将徐皇后迁到北京，葬于长陵当中。如此说来，徐皇后就是入葬明十三陵的第一人。皇陵嘛，埋皇后后妃那是理所应当，可是明十三陵里怎么还有两个太监呢？这两个太监是谁呢？其中一个已经没法考证了，但另外一个却是有名有姓。说到十三陵中最后一个皇陵明思陵，他原本就是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的陵寝。明朝灭亡以后，李自成下令将崇祯帝和他的周皇后都葬到田贵妃的墓里，并且改名为思陵。因为原本只是作为贵妃墓来建造的，思陵也就比其他十二个皇帝陵要小得多。而在思陵的附近，也就是崇祯皇帝的贴身太监王承恩的陪葬墓。当年崇祯帝就是由这位太监陪伴着登上了景山，吊死在了老槐树上，而王承恩也吊死在了旁边的海棠树上。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在为崇祯帝发丧的同时，就为王承恩修了座墓，把他葬在了崇祯皇帝的思陵门外，让他守护皇陵。王承恩也就成为了十三陵里葬着的唯一一位有名有姓、有墓有碑的太监。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明十三陵。去过十三陵景区的朋友都知道，十三陵一共开放了三个陵。首先是朱棣的长陵，它开放的是地上举行祭祀仪式的陵司殿，殿内举办有定陵、出土文物、精品展览。还有昭陵，是明朝第十二个皇帝明穆宗的陵寝，它开放的是近年来按照明朝旧址全面复原的陵园。这两个陵开放的其实都是地上部分，而十三陵里唯一一个进行了考古发掘，开放了地下寝宫部分的，就是万历皇帝的定陵了。十三个皇帝陵为什么偏偏就把万历皇帝的定陵给挖了呢？时间要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一项考古计划曾经试图解开十三陵所有的秘密。最早提出这个计划的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这是中国第一份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的挖掘古代皇陵的考古计划。但十三陵中最终只有定陵这一座陵墓的地宫被成功打开了。那次考古发掘是从1956年的春天开始的，计划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长陵才是首选目标。然而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最终考古队决定另找一个陵墓进行视掘。经过多方面调查，定陵进入了考古队的视野。在挖开两条深沟之后，一个工人意外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上面刻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明朝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而这块石碑就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考古队又挖了第三条深沟，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终于找到了金刚墙。在金刚墙上又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开口，它应该就是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了。 2016年定陵发掘的60周年，在一场纪念定陵发掘6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79岁的昌平村民孙献宝就向记者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挖掘故事。60年前，孙献宝才刚满18岁，他就是第一个进入定陵地宫，打开了关闭400多年的地宫大门的人。孙献宝介绍说，在那块刻字小石碑的指引下，考古队员们找到了一堵金刚墙，发现墙上有活砖。考古队长赵其昌就将这块活砖拔了出来，金刚墙上就被打开了一个龟字形的洞口。砖拔出来之后，洞里有浓雾喷出，还带着腐烂潮湿的味道。当时大家担心墓穴里会有暗箭毒气之类的东西，所以都不敢进去。这时候有人提议抓只鸡放进去，鸡不会瞎跑，也不会弄坏地宫文物。孙献宝就亲自去村里买了一只公鸡回来，把鸡扔进了金刚墙内。几天之后，考古人员在外面还能听到那只公鸡在打鸣，大家这才放下心来。于是考古队的队长赵其昌腰上拴着一根粗绳，第一个进了金刚墙。进到金刚墙后面之后，发现地宫还有一道关闭的石门，实际上一共是7道石门。在进入第一道的时候，几个工作人员想办法让门后的顶门石慢慢离开石门，通过几次反复推搡，门被推开了2尺多宽。那谁进去移开这个顶门石呢？由于孙献宝年龄最小，身材也比较小，就由他第一个进去。他钻进去之后，努力移开了顶门石，并且用身体顶住，才让其他人把门彻底推开。到这儿，关闭了400多年的定陵地宫大门才终于敞开，而孙献宝也就成为了进入地宫的第一人。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聊的是明十三陵。十三陵中的定陵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经国务院授权、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说起来，不主动发掘古代帝王陵墓是当今考古业的基本常识，凡是学过考古专业的人，几乎人人都知道这条行规。不过这个规定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沿用至今的呢？那就要说到定陵发掘这个前车之鉴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教授高蒙和介绍说，1950年代对明朝万历皇帝定陵的主动发掘造成了大量文物难以保护，正是汲取了这次惨痛教训，我国才有了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文物保护理念。高教授说，定陵的发掘收获很多，比如发现了明代皇帝在棺材里并不是仰卧平躺的，而是身体侧卧的屈肢葬法，双腿微屈，就像是睡眠状态的北斗七星葬式，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发掘带来的负面后果更是不少，地宫打开之后，不少有机质的珍贵随葬品，比如丝织品等等，在接触到空气之后就出现了霉变，板结损坏非常严重。装殓皇帝和两位皇后用的3口金丝楠木棺椁也被人遗弃而毁坏，就连好不容易清理出来的皇帝和皇后的遗骨也在后来的运动中被烧了。定陵的发掘工作是1956年的5月破土动工的，直到1958年的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9月，明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的城楼，向民众进行展出。展览之后，定陵博物馆的筹建人员就加速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步伐。在塑造万历帝后模型的同时，陵园内也忙着对出土的织锦匹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当时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脱表，背后可以衬上韧性大的纸张， 还有人建议浆糊内也可以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在这些丝织物装裱完毕之后，著名文学家后来又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就赶过去看。沈从文把裱品展开，用放大镜一件一件的仔细观察，然后迷惑不解地问，怎么有的装帧成品显露的是织品的反面呢？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地说，研究织品的结构不就是要看反面吗？这句话激怒了沈从文，但他还是面带微笑地说，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为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两厘米，最多五厘米就足够了，整匹反面我看这是装裱的错误。沈从文不愿意再看下去，他走出接待室，对同来的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如此轻率的对待，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这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还有一些对出土袍服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也就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朽的衣服上，时间稍久，衣服的颜色就会变深，软化剂蒸发，质料变硬，就不能再展开了。这种轻率的处理方式并没有经过反复实验，而是匆匆上手，效果不佳，也只能草草停止了。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到北京，让专家学者们焦虑不安，痛心疾首。就在这个时候，外地却纷纷传来消息，一些省份不甘落后，都在组织人力跃跃欲试，要向各个帝皇陵墓进军，包括翰陵、唐陵、清陵等等，都响起了开掘的号子。面对这种情况，郑振铎、夏奈等人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挖掘之风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并且通令全国，劫难终于没有降临到其他文化遗产的身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说的是明十三陵。在这十三座皇家陵寝中，最有名的就是定陵了。前头咱们说的就是定陵地下寝宫的挖掘经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定陵挖掘的时候，咱们国家连文物法都还没有，只有一些关于文物保护的条例。定陵的发掘就像是一个拐点，在那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文物保护理念。复旦大学的高教授就说了，明定陵的发掘是考古史上的一场悲剧，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个证据，正是因为它的前车之鉴，我们再也不主动挖掘帝王陵了。其实从1956年定陵开始挖掘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十三陵一直都没有专业的文物库来储藏文物。当年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就在院里的平房里，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寒暑交替。这些文物库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平房，里头不是恒温恒湿的，夏天潮气大，冬天温度低，对这些文物，尤其是丝织品来说，造成了很大的损坏。随着国家对文物保管的不断重视，2012年政府斥资3000多万元在定陵修建了地下文物库。新建的文物库比老的库房大4倍，而且配有先进的消防、安防和空调设备，能够达到文物所需要的恒温恒湿的要求。2015年的3月，十三陵文物正式启动了大搬家，其中将原来存放于定陵院内小平房里的出土文物搬进了新建文物库房，3000多件出土文物重回地下，永久保存。此外，还将原来散落各处的石碑、石刻、木质和琉璃等建筑构件大约2000多件全部移到了司陵的院内。这不是一趟简单的搬家，而是持续了8个月的大工程。 在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有龙袍和女衣等600多件是丝织品，其余的是器物藏品。针对这些珍贵的丝织品，十三陵文物部门特别定制了抽屉柜，不同大小的丝织品抽屉的尺寸也不相同，以确保这些已经严重碳化的丝织品每件都能展开存放，不会再因为折叠而加重损毁。针对器物类的藏品，则是量身定制了1700个文物囊匣。囊匣是木制的，也就是根据藏品的形态量身定制，在内部靠近文物的一层使用新疆长绒棉来包裹。文物装进这样的囊匣内，即使是从高处坠落也不会造成损毁。搬家过程中，工作人员光是文物的照片就拍了10000多张，而单单是万历皇帝的龙袍这一件文物，就是6个人用了整整一天才搬迁完成的。我们以前可能听说过这样的新闻，常常有黑导游跟游客说十三陵有灵异事件，这里不适合下车参观。事实上哪有什么灵异事件啊，主要就是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拉着游客去购物罢了，这都是黑导游的惯用招数。不过在未来，明十三陵景区就将退出经营场所，对这些周边的旅游商店进行疏解整治，努力去恢复这个皇家陵园原有的风貌，你也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参观文物，感受历史了。今天时间有限，关于明十三陵的前世今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季节了，虽说中午的阳光洒在身上还是那么暖暖的，可早晚的温差大， 添衣保暖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 尤其是这两天把深秋冬的被子拿出来之后，总觉得盖得不够服帖和保暖。要是已经板结或者是背心纤维已经断裂的话，那您家的冬被真的应该换一换了。 别着急，想购2018年秋冬的新品首发，特别带来了羊毛被的专场活动。来自于知名家纺100力品牌，2米乘以2米3的规格，羊毛净重4斤，要是连同防钻毛的被套的话，至少得有5斤左右。吊牌上明码标价2980元。那今天呢，秋冬首发，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直接是享受 1.5 折，也就是说呢，498元就能订购一床，而且还有一对安睡枕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 羊毛卷曲柔软又不压身，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盖，再加上羊毛极高的保暖性和亲肤性，担心健康娇嫩的皮肤又或者是手脚冰凉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试一试羊毛被。 嗯， 因为今天除了可以享受 1.5 折的折扣力度之外，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两床羊毛被的朋友，除了可以多送四只安睡枕之外呢，还要再送一床一模一样的主品羊毛被了。 是的，北京站首批只到了2000床，所以今天明天后天是只此三天的推荐。此刻看到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有21位朋友捷足先登了。 家住朝阳区的李女士就说，说我妈是南方人，特别受不了北京干冷的冬天，今天订两床羊毛被等着老妈过年的时候来用。还有家住大兴区的吴先生说，上周啊，老婆刚买了一条羊毛围巾，花了1000多块钱呢，这羊毛含量只有90%，今天一床5斤重的羊毛被才400多块钱，那一定要订一套。 您要是订购两套啊，买二送一的羊毛被套组的话，那可就是300多块钱一床了、 哎、 而且还有四只安睡枕的免费赠送。一条羊毛围巾的花费就能解决一家五口的秋冬大被，这个力度您还不心动吗？今天明天后天只此三天，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是8940元的三床羊毛被，现在只要花996块钱，而且还有四只安睡枕头免费赠送。想购秋冬商品首发，仅此三天，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篇，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券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